我是李慧，是人民园区殡仪馆的一名普通的入殓师。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也是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一下什么是入殓师，入殓师他们是做什么的。在2009年，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就叫《入殓师》。电影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吧，它的原话是：“让已经冰冷的生命重新焕发生机，给它永恒的美丽。”就是因为这句话及这部电影，让我在大学时呢，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学习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其实，在咱们中国，入殓师又被称作遗体整容师和殡葬礼仪师。提到这个行业，可能大家会觉得阴森、恐怖、晦气，甚至有些人对从事这个行业的我们都会避而远之。但今天，我想通过我的经历、我的故事来告诉大家，殡葬行业也有温暖，也有温情，并且是神圣而庄严的。我一直为自己是一名入殓师而感到骄傲和自豪。2012年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故乡密云，成为了密云区殡仪馆第一位女遗体整容师。繁重的殡葬工作需要24小时待命，几乎365天不休息。自从我上班以来，我的字典里就再也没有节假日这个词。不管五一、十一还是春节团圆日，我每天都重复着伤口缝合、修整容颜、整理衣物等琐碎的工作，每天奔波在事故现场、太平间、遗体告别厅这些昼夜交替的场合。其实亲友们都曾劝过我，觉得年纪轻轻的你做什么不好，整天和死人打交道能有啥出息呀？连我最亲爱的母亲也曾经极力的反对，认为一个女孩子你干这个名声不好听，将来还能嫁出去吗？其实我也曾迷茫过，也曾低落过，甚至偷偷的哭泣过。可是每当我想起家属欣慰的眼神，当家属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次又一次地表示感谢，或者哪怕只是一个微微的点头，我都会觉得之前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值了。在从事殡葬工作后，有一件事至今提醒着我，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那是一年大年初二的早上，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没能遮盖住刺耳的电话铃声。原来有一位孤寡的老人去世了，需要接运遗体。我和同事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发现老人早已去世多时，身体腐败不堪，泛起阵阵异味。当时我就想，如果老人有儿女，一定希望他能够走得安详。可这是一位孤寡的老人，他没有儿女，难道就应该让他以这样的状态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吗？我的内心深处一直在告诉自己，一定要让老人走得安详，走得有尊严。我和同事一起小心翼翼地将老人的遗体包裹好，并请到了灵车上。我相信我们尽心地为老人服务，让他带着这个社会的温暖和人间的温情离开，老人一定是走得安心的。我也在想，这可能就是我们一直所追求的老有所终吧。现在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已经离开了遗体整容师的岗位，成为了密云区殡仪馆第一位殡葬礼仪师。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殡仪馆不仅仅是火葬场或者火化场，遗体告别仪式不仅仅是让亲朋好友追忆与逝者生前的点点滴滴，更重要的是要将逝者生前的优良品德和高尚情操永远传承下去，并将这人世间的温暖和温情留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在将近6年多的工作时间里，我送走过10000名逝者，我看见过各种各样的死亡，这让我感到生命的脆弱，让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这种理解促使我更加关爱生命，珍惜并包容身边的每一个人。身为一名殡葬服务人员，让我更加懂得了 在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让每一位旅行者美丽谢幕，是所有殡葬员工的使命与职责。这也是生命对生命的尊重，我们都应该敬畏生命的尊严，因为这关系到社会的良善、有序、安宁，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一起为实现少有所养、老有所终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谢谢大家。 因为我特别喜欢《入殓师》这部电影哈，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诗意的电影，因为它真的是把生和死这样的概念在这部电影中有了一个融合，也让大家对于死亡这样一个可能一开始有点畏惧的概念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也问问李慧吧，刚刚提到了你的爱人哈，在这个职业中收获了很多。 对对， 感觉你的这个职业发展还是挺顺的，对吧？你是不是一直在这个专业的学习当中就是一个很优秀的这个优秀生 啊？还好吧，应该说这个行业有很多需要我学习的。 你们当时当年的专业都包括一些什么样的科目呢？ 我们的专业其实挺多的，包括遗体整容、遗体防腐、墓地规划，然后殡葬礼仪，像还会学一些解剖学，像一些那个心理学、社会学都会学的。对， 因为对于殡葬业其实我之前有一些了解哈，我知道就是中国在这个行业方面的人才缺口其实是挺大的。 对对对， 我不知道当时你们班的同学就是学习这个专业的后来是不是都从事了这个相关的职业呢？ 其实我这一届是我们学校刚招生的第三批学生。当然这个行业比较冷门，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行业，也是通过学校集体让我们观看了这部电影《入殓师》，让我们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个行业，它这个行业存在的意义，它的一些价值。我们很多人确实也通过这部电影觉得我想去学习这个行业，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我们班是大概有40多名同学吧，但是可能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毕业的时候真正从事这个行业的可能只剩下7-8个人。对，这样 就是其实只有很少数的人 对 最终进入了这个行业。 对， 所以大家可能对于这个专业还是多少有一些芥蒂或者有一些偏见的。 对，是存在的。对， 你觉得你的这个偏见是怎么克服过去的？ 我的偏 就一开始对于他的这个小的抵触。 我开始其实没有什么抵触，可能就我家人抵触更多一点。就刚才宣讲中也提到了，亲友知道我大学学的这个专业，就觉得他们觉得，哎呀，一个女孩你学这个，觉得好瘆人呐！你将来考虑过你那个嫁人的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但是我就认为这个行业是有意义的。我觉得可能有生就有死，加上现在人口老龄化也非常严重，殡葬业也缺这种专业技术人才。那么既然我学习这个行业，我就希望我从事下来，通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让逝者以最好的姿态离开，让家属得到一些慰藉。我觉得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然后我也不断的去说服父母，加上我爱人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双方父母之间他会有沟通，慢慢的通过我做的一些事情，他也知道我这个行业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 而且 现在非常支持我这个行业的。 对，而且妈妈一开始非常担心的这个嫁人问题哈， 对， 很快就解决了啊，找到了自己专业的这个学长， 对 吧？刚刚也听到你的故事中，就是你爱人对于你在这个职业中的发展，其实也是有很多帮助的。你们现在也是在同一个单位工作？ 不在同单位，我是在郊区密云区殡仪馆，他是在城里，在东郊殡仪馆。我们还是相隔比较远的。 而且我刚刚在你的宣讲中听到，就是入殓师这个职业其实是非常忙碌的，而且全年无休，对吧？没有节假日。 对，因为这个职业特殊性就是，生死这个咱们都没法预知，当然24小时需要人去服务。当然我跟我爱人当时学习这个专业，包括现在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心理准备，我们需要付出的可能就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可能别人节假日去玩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在工作，但是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也从来没有后悔过从事这个行业。 经济张扬。 大家好，我是鲁王。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放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产物。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他曾带领志愿者服务队走进军营，走进社区，走进养老院，进行义务修脚。他也曾数次开展健康讲座，举行定向捐赠，只为关爱每一位有需求的患者。他叫孟阳，是北京孟氏健康中心的修脚师。有请孟阳为我们带来自己的分享，两代修脚师的匠心传承。 我叫孟阳，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故事的主题是两代修脚师的匠心传承。大学毕业以后，未来去做什么，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这个时候父亲说，你先来跟我干吧。就这样，我在父亲创建的北京孟氏创业健康咨询中心里做了一名修脚技师。在我第一次拿起修脚刀的时候，父亲说，你记住，孟氏修脚传承五代了，不仅因为我们精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我们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精神。当时对于父亲的这番话，我并不是十分理解，而对于修脚这个职业，我也是抱着先试试的态度去做。可让我下定决心在这个职业中走下去，是因为那样的一件事情。2010年7月前，我跟着志愿者们来到天安门国际护卫队，给战士们义务修脚。他们因为高强度的训练，脚上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水泡、血泡、脚垫都是我们最常看到的。看着战士们那些受了伤的脚，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活动结束，我们将要离开的时候，护卫队的领导对战士们说，孟氏修脚志愿者服务队从2000年开始为咱国际护卫队修脚，这都10年了。他们是送走一批老兵，迎来一批新兵。有人说这是铁打的老孟，流水的兵啊。同志们，让我们向这些师傅们敬礼。看着战士们齐刷刷的军礼，父亲落泪了，我的心里也是热乎乎的。父亲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修脚师，可为什么人们对于他这么的尊敬？我想，人们尊敬他的不仅是他精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如一的品德。你们知道吗？每当我看着战士们扛着国旗，踢着正步，唰唰地走着，我心里特别的自豪，我特别想对旁边的人说，我跟他们很熟。毫不夸张地讲，我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到现在我已经工作5年了，服务数千人，组织开展上百次公益活动，人们现在提起我也不禁要竖起大拇指。对于父亲的话，我也越来越能理解。作为他的儿子，我在为父亲感到骄傲的同时，也要将这种传承继续发扬下去。孟氏修脚传承到我已经是第五代了。作为新时代的修脚师，我认为一颗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爱心，加上精益求精的技术，这就是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作为修脚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传承人，我一定会在继承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同时有所创新，为营造一个健康中国做出我的贡献。谢谢大家。 修脚这个工作确实之前接触的比较少哈、嗯、可能年轻人从事的也是比较少的、嗯、能不能告诉我们现在这个行业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年轻人是不是也是比较缺的？ 怎么说呢，现在来说其实年轻人从事的不太多，好多都是一些三十岁到四十岁左右的一个这个年龄阶段。 嗯， 但是呢现在因为也是老龄化，刚才那个慧姐也说了， 嗯， 老龄化的那个加快，所以很多老年人非常需要我们这个行业、 嗯、 当然不仅仅是老年人，其他的年龄段也有，但是现在老年人是一个非常需要这个的过程，因为他们自己没办法解决自己减脂类的问题， 嗯， 然后再加上他们会有一些脚病， 嗯， 比如说那个灰指甲啊、甲沟炎啊、 嗯、 或者说一些脚垫啊、鸡眼、猴子这些问题， 嗯， 他们自己根本无法去解决。因为我接触到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曾经有一个奶奶特别有意思， 嗯， 她跟我说，我要脚指甲首先要看一个晴天儿，一个特别太阳特别好的一个晴天， 还得看黄历， 对，看日子，然后再找一个他们家阳台，他要清空、 嗯、 给自己留出一个充足的地方， 嗯， 再加上我要给自己留出2个小时充足的时间， 嗯， 然后自己在那慢慢弄、 嗯、 然后他说 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对，非常浩大的工程。然后我说，后来我就给他修完之后、 嗯、 也就用了差不多20分钟、 嗯、 然后他说，哎呀，修得比我好很多，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老年人非常需要的问题， 嗯，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种、嗯、 对对对， 而且能感觉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胆大心细， 对 啊，这是需要长时间的修炼的，也需要很丰富的经验才能够去驾驭这件事情。 是的， 那刚刚孟阳也提到了说修脚这个工种呢现在已经是成功申请了非遗哈，在咱们中国人心中啊，这可能是一个，哎，我们如果是脚上有些问题了自己解决不了，我们可以去预约一个修脚师，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儿。 是， 但是我不知道孟阳有没有接触过外国友人哈，可能在国外啊这个工种都是很少很少都不存在的啊，然后有没有他们感受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给他们生活的这种便捷？ 嗯，有的有的、 嗯、 因为我们家在2008年我父亲那时候做志愿者，去给那个国外的一些运动员去修脚、 嗯、 有给一些志愿者去修脚，他们接触了很多国外的人、 嗯、 然后我们店里的话也来了，每年都会有一些国外的顾客， 嗯， 然后有的甚至是在我们这儿修脚的一些老顾客、 嗯、 就那个外国人的老顾客、 嗯、 然后他的家属来了、 嗯、 然后有他每次都带着他们来，只要他们，因为可能他们1-2年来一次，但只要他们来 中国一次， 对，来中国一次，每次他们来都要带着他们过来、 嗯、 甚至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顾客是从俄罗斯那边过来的， 嗯， 然后他就是每年就是他，因为他会有定期的出差， 嗯， 只要他来中国必到我们这儿来， 嗯， 对，然后 变成一个来中国旅行的这个必须体验的， 对对对， 一个项目了， 是的是的、 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骄傲， 对对对、 嗯、 他们也能感受到我们这个非遗的这个技术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我相信他们回国了之后肯定也会跟自己的朋友们去称赞咱们中国修脚师的这个独到的技艺。 是，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青年说之年轻榜样时代力量践行19大精神》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中勉励我们，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或许默默无闻，但是他们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用点滴言行践行着19大精神，用自己的榜样之光肩负起了使命担当，同时也照亮了为民初心。所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推出了青年榜样系列节目，我们走街串巷，不断地寻找，走进各行各业，将这些年轻的面孔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请他们用最年轻的方式和我们来聊聊自己的榜样故事。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王。 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训练方法就穿好，方法方面操。 用心。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青年说之年轻榜样时代力量践行十九大精神》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勉励我们，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或许默默无闻，但是他们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用点滴言行践行着十九大精神，用自己的榜样之光肩负起了使命担当，同时也照亮了为民初心。所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推出了青年榜样系列节目，我们走街串巷，不断地寻找，走进各行各业，将这些年轻的面孔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请他们用最年轻的方式和我们来聊聊自己的榜样故事。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鹿晗。 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他是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助理，他坚持用法治造福人民，他让尴尬的限塑令不再尴尬，他用自己的努力号召身边的人使用环保布袋。他叫卢然，他不仅仅是一名检察官，更是一名绿水青山的环保卫士。 我是卢然，来自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是行政检察部的一名检察官助理。今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检察机关新增的一项工作职能，叫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也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能够让大家认识到我们的法治是造福人民的。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体现人民利益，维护人民权益，不仅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也给我们法律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当好公共利益的代表，真正的做到执法为民。在这里，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曾经亲手办过的案子。2016年3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举报信，对方是一位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的环保人士。信中这样写道，限塑令已经实行8年了，但市场上还是有很多小商贩免费向消费者提供超薄塑料袋。对此，我已经向行政机关反映了很多次，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塑料袋对生态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影响多么严重，我申请你们检察机关对此事进行监督。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市场上确实还有很多小商贩为消费者免费提供塑料袋，而且很多塑料袋都是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对生态环境的损害非常大。 相关的行政机关应当对这些市场商贩的行为进行监管，但是他们却没有依法履行好自身的职责。于是我们在前期向行政机关发送检查建议，后来在6月30号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因为这件事儿，我们办案组获得了北京市检察机关集体二等功。也正是在我们的努力之下，那片区域之前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塑料袋基本上消失了，开始有更多的老百姓愿意拿起家中的布袋选择绿色购物。这是我们办理的北京市第一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说到行政公益诉讼，可能大家还觉得十分陌生，其实这是我们一项法律制度创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由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就是为了保护与14亿中国人民都息息相关的社会公共利益。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一种说辞，说对于每个人来说，健康就是一切，可能健康就是那个数字的第一个一，只有这个一有了，你后面的零才会有意义。这是对于一个个人来说，但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城市来说，可能安全就是这个一，如果没有安全，其他的都不用谈了， 都不用谈，对。 所以安全是我们的基础，是我们的保障。好，接下来再问问卢然哈，刚刚我们也谈到了这个法律系统里公安系统、检察机关还有这个法院三大机构的这个各自的职能，我能够感觉到就是在走入职业之前，可能卢然的这个期待哈，还是帮助这个原告啊，去找到这个正义，对吧？为他能够这个作战哈。但是现在呢，卢然更多的是代表国家，代表大范围的这个人民啊，去做一些事情，去发起一些诉讼，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塑料袋啊，还有一些比如说食品安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职能部门的渎职的问题。那我就想问问卢然了，和一开始想的不一样。一开始比如说你打赢了一个官司啊，这占赢了一个案子，可能这个会有原告的这个家属会特别感谢你，你会非常有成就感，这种成就感的来源可能特别直接，对吧？我把这个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了。但是现在这种成就感的来源直接吗？它可能变得间接了一点，你怎么理解现在你的这个成就感？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你这个工作中的一些小的案例和故事。 我觉得就是像您说的，就是如果我真正是站在这个公诉席上去指控犯罪，然后帮助被害人，然后获得他觉得我们的这个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确实履行了，然后使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然后得到了应有的处罚，那时候的就是说自身的欣喜呢，确实是来源于这样一个单独的案件。那我现在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呢，就可能是更多的是我通过办理一个案子，我办理完这个案子，就首先是觉得自己特别棒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可能你办的案子都是很大的案子， 对， 涉及到非常多的人， 对，因为这些案子它不是说我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利益，就是说一个人然后觉得怎么样怎么样，而是涉及到整个社会公众，我为社会公众保护了一片这个环境，然后我为这个社区包括这个街道，然后有很多垃圾我帮助清除了，然后使大家的生活环境更美好了，我觉得这样一个成就感是一种，就是对我内心来说是一种激励和感觉，就是比较宏大的那种成就感吧。 就是更宏观了，这种成就感。 对对对，而且在办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刚开始确实会有很多人，就是首先是对我们这个职能不太了解，就是说可能为什么你们检察院还会管这些，然后是不是就是觉得不是特别理解，然后呢随着我们办案的深入，然后我们真正是让老百姓看到了这个成效，然后包括就是说在这个市场范围内，然后那些塑料袋然后不能使用了，对我们子孙后代的影响，老百姓就是久而久之就会觉得我们这项工作确实是这个利益也是长远的，然后包括我们会就是说办理案件的过程当中也会涉及到河道的垃圾啊，然后小区街道的垃圾啊，然后包括一些就是说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历史的这些古墓葬啊，其实我们都会涉及， 我觉得大家就是在现在这个比如说文化自信然后坚持道路自信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大家就会觉得我们这项工作其实是就是像我们叫像我说的，我的题目法治是造福人民的，就是为了为人民更好的服务的， 确实是在维护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公民的权益啊。刚刚也介绍了说因为在2015年检察院的工作有这样的一个小的变化，那可能很多的公众对于这个检察院的这种变化不是很理解，那卢然呢也发挥他个人的一个能动性哈，毕竟我们是年轻人对吧，他利用微信微博等现代的这种新媒体的平台编写完成了行政公益诉讼宣传手册，我相信这是一个比较靠自主去完成自发的去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是不是现在在工作中也需要这样的创新能力和这种自主性？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新事物，所以说就是需要就是说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把它宣传好，让老百姓更多的了解，让大家更多的支持这个工作。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作为青年人吧，作为一个青年检察官，我觉得这种首先是创新意识，然后能够去接受新事物，并且愿意为这个新事物去贡献自己的力量的这样一种意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我们也是青年人，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新事物，包括我们掌握的新技能，我觉得也应当更好的去运用到我们自身的工作当中， 变成我们新的工具了， 对，变成我们一个新的工具 为我们所用。 对， 好，谢谢卢然。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青年说之年轻榜样时代力量践行十九大精神》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勉励我们，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或许默默无闻，但是他们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用点滴言行践行着十九大精神，用自己的榜样之光肩负起了使命担当，同时也照亮了为民初心。所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推出了青年榜样系列节目，我们走街串巷，不断地寻找，走进各行各业，将这些年轻的面孔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请他们用最年轻的方式和我们来聊聊自己的榜样故事。曾经他是中国首批赴苏丹执行维和任务部队中的一员，将中国的温暖播撒到世界，而今天他是一名服务社会的职业安保人，履行着奉献安全服务人民的承诺，他就是李贤宝。 我叫李贤宝，大家今天看到我的样子也许能够猜出我的职业，我曾经是一名军人，曾参加中国第一批赴苏丹维和部队，现在则是一名为社会服务的职业安保人。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作为从事安全工作、奉献安全产品、营造安全环境的直接参与者，我对安全的理解就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绝，食之则难存。小到小区、大楼门口站岗方哨，以保安的身份保障一方百姓平安；大到走出国门，在战乱区以中国的军人的身份维护着世界的和平。苏丹对于当年的我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国家， 经过长达21年的内战，满目疮痍，随处可见都是赤身持枪的儿童兵和武装人员。记得离我最近的一次武装冲突大概只有几百米远，冲突中当地老百姓那种惊慌失措四散奔逃的恐惧眼神至今让我永远无法忘记，也深刻体会到了和平的弥足与尊贵。在维护和平的27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负责的警卫任务没有出过一次差错，为战友们筑起了坚固的安全屏障。中国维和部队克服了原始森林、货轮掠击、补给、武装袭扰等困难，为联合国苏丹特派团第二战区司令部和5个国家8支城建制维和部队修建了营防设施，为当地修建了瓦乌市机场。同时在瓦乌市通往肯尼亚的边境线打通了生命的交通运输线。道路通车那天，当地部落临近7村的老酋长带着村民载歌载舞，那情那景至今印在我的心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维和回国后，我怀揣着联合国颁发的和平荣誉勋章和部队各种荣誉离开了我热爱的军队，带着部队收获的强健体魄和优秀军事技能开启了我的新的人生之路。诗人艾青说过，人生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却只有那么几处。我能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能做什么？成为退伍需要我心头最大的困惑。经过反复权衡，我认为我在部队练就的好身手可以为社会的安全做点贡献。2008年奥运会前夕，经过半年的迷茫，我来到了北京著名华信中安保安公司做了一名普通的保安员。身处陋室，兼济天下，我们不能因为现实的复杂而放弃梦想。从维护世界和平到保卫祖国的流动国土，一路走来我无怨无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服务世界的和平发展，我责无旁贷。因为我是一名中国青年，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谢谢大家。 战友情通常是特别深厚的，而且是一辈子都解不开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哈。那说到这个曾经身为军人，终身身为军人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首先特别想问问贤宝哈，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怀让你选择参军啊，让你选择成为一名军人？ 这可能跟我生长的环境有关系。 嗯， 因为我是来自这个革命圣地安徽六安省，安徽六安市。 嗯， 这个是一革命老区。在我上学的时候呢，经常我们老师会组织我们去参加我们在我们家乡的一个战役纪念馆。 嗯， 啊，同时呢，也向我们老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徐向前元帅纪念馆去参观。那时候呢，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做一个男孩子长大了一定要保家卫国，一定要当一名军人。那么在我高中即将毕业的时候呢，我跟家里就说我想去当兵，因为我觉得当兵是我最大的理想和梦想。 嗯， 这就是我的想法。 心向往之哈，成为一名军人。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成为军人非常的光荣，也有很多背后的辛苦啊。我们就先不说你成为就是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有多么辛苦了，我知道你后来成为了中国第一批赴苏丹维和部队中的一员，去这个应该说是刚刚经历过战争的这个苏丹哈，参与国际维和，说说这个里边的困难和你个人的一些体验。 参与维和呢，应该是2006年5月正式部署到位的。 嗯， 其实我们一年前已经有准备了。那时候准备时候呢，因为是中国第一批去苏丹， 那时候南北苏丹还没有分开，对于当时这个国家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而且中国陈建制部队出国参与国际维和任务也是尚属首次，在之前呢，我们没有很多的一些经验可学习， 你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对、所以说当时我记得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作为先遣团到达任务区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什么都没有，到处都是赤身持枪的儿童兵和武装人员，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因为毕竟是原始森林嘛，动植物非常茂盛，非常多，其实给我们包括还有一些各种的疾病，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其实作为一个维和军人，能够代表国家，能够代表中国军队，能够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无上光荣的一个荣誉，作为我来说，我觉得能够在当兵这个经历当中出去参加一次执行一次任务，我觉得这时候在我军旅生涯当中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这个很多人都说嘛，作为军人没有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应该不算是军人，但是我觉得能够代表国家出去是很荣幸的事情， 我们现在和平年代了哈，维和可能就是军人最大的这个职责，刚刚也说到了，去到苏丹能够感觉到这个国家满目疮痍哈，而且非常的原始，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发达和这么便捷的一个都市的生活了。当时在苏丹去工作，你觉得最大的困难和最不适应的是什么地方？ 其实当时最大的困难应该是适应环境，这个适应环境包含很多，因为我们毕竟是先遣团到达驻地嘛，这个当地的没有饮用水，然后后勤补给也非常困难，而且我们的住宿条件几乎是没有， 连饮用水都没有啊， 对，全部要靠我们这些带去的搬用帐篷，而且是棉的搬用帐篷，在苏丹那个 露营的一个状态， 同时呢，那边呢还是气温高达50多度，所以说对于那时候的我们的身体挑战是最大的，第二呢是心理挑战，因为毕竟我们是第一次出国嘛，而且没有正儿八经见到那么多持枪核弹的武装军人，是吧？他们那些军人都是在我们周围四处游荡，其实他们想看看我们中国军人过来到底是做什么，其实我们是代表国家，代表联合国去支援当地的建设和发展，给当地基础建设呢提高，也是说能够为当地人民带去我们中国这种， 就是带去属于我们中国军人带来的安全感， 对。 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今天我们一起聆听了四位年轻榜样的故事，尽管他们的经历闪着光，但是背后付出的艰辛却很少被人们注意。这些年轻人一如既往默默无闻地奉献着，他们用真情实意、艰苦的劳作和辛勤的汗水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用实际行动展示了自己在岗位上的风采。主持人王爽，代表策划张月，编辑江志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以上就是青年说之年轻榜样，时代力量，践行十九大精神系列访谈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关注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